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观主进来的时候，顺手带了一盏烛台放在旁边，此刻看见他嘴角微扬，不由奇道： 你都这么惨了，还笑得出来啊？十五，你说他是不是骤遭巨变，承受不了打击，变成傻子了？ 师父， 得得得啊！我不说了，那粥啊应该是熬好了，我去看看。少了初一那臭小子在旁边供使唤，还真是不习惯。哎呦，那可是好不容易采到的老山参呐，我平日里都舍不得吃，现在倒是便宜外人了。 沈郎君，您别放在心上，师父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话虽然说的不好听，可这两天多亏了他老人家，否则我还不知道如何是好呢。 我知道，我也没疯，这地窖里是不是通着外头？好像看见有光线。 是，师父在这里打了两个孔洞，外面有点光线透进来。哎，您能瞧见了？ 现在渐渐能看见一点，不是很清楚。 太好了，看来您的眼睛在慢慢恢复了。您别担心，师父说这地窖隐秘得很，别人很难发现的。彭城县宫的人来了两回，每回都找不到我们，最后只能离开。师父说过段时间他们以为我们迁走了，肯定就不会再来了。 谢谢。 不用谢，您好好歇歇，安心养伤。我去烧点水给您喝。 这里虽然阴暗不见天日，却是一处安静的养伤之地。据十五说，白龙观始建于后汉末年，迄今300多载，虽屡经战火而屹立不倒，只是当年的热闹与香火已不复得见，剩下一座伤痕累累无人问津的道观。十五他师父来这里定居的时候，道观里已经空无一人。地窖后头还连着一条地道，应该是与道观一起建起来的，被十五他师父发现之后，这里就成了极佳的避难之所。之后沈乔又昏睡了两天，神志有时清醒，有时混乱。午夜梦回，他甚至以为自己还在玄都山上，仿佛一推开门就能看见师尊在外头看着众弟子练功。然而终究不是，所有的过去终究无法重来，逝去的人也不会复生，那些美好安静的岁月仿佛也都留在玄都山上一去不返。随之而来的是他之后经历的背叛、挫折、困境，是诸国混战、为名为利，是宗门彼此算计、坚持己见，是苍生在地狱中挣扎呻吟不得超脱，一切苦难触目惊心，感同身受。沈乔待人为善，却从来也没抱着需要别人回以同样善意的心思，因为不管别人回报与否都不妨碍他的作为，他想要这样做，所以才去做，别人理不理解、认不认同、嘲不嘲笑都跟他没有关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燕无师与他并无不同。但沈乔终究是个人，不是冰雪心肠，不是铁石肝胆，他也会疲惫，也会心累，也会痛苦。 阿乔，你若不喜欢喝苦药，以后我让他们在药里放点饴糖好了。来，笑一笑，别总皱着眉。阿乔，你怎么总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？本座何许人也？哪里需要一个连武功都恢复不了，有门派归不得，人人耻笑的落魄之人来做朋友？ 你谨守道心，不肯放弃你所谓的做人原则，其实就是因为还没有濒临自己无法忍受的绝境，对吗？ 我还以为他是我的朋友，可在他的嘲笑和算计面前，这些情谊是那么的不堪一击。可即使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 沈郎君，你今日好些了没？这是刚熬好的山参粳米粥，师父说对身体恢复很有帮助的。哎，沈郎君，你怎么哭了？是太疼了吗？我去让师父过来。 哎，不用。 哎，您能动了？师父还说您经脉俱损，这辈子都很难恢复了呢。看来师父是故意在吓唬我呢。 师父，谢谢你。 哎，您之前说过好多声谢了。 这一生是不一样的。 沈乔清醒的时候，每一根骨头都在叫嚣痛苦，痛得让人只想就此死过去。可他依旧坚持下来，并在心中默念自己曾学过的朱阳策口诀，结果却出现了令人惊奇的情形。当年他学朱阳策时，本身已经有玄都山武学打底，学起来并不费劲，可进度总是不快不慢，齐凤阁也找不出其中原因。那时候陶弘景已死，他又不可能去问个清楚，只能让徒弟自行摸索，自己偶尔从旁指点。但现在在沈乔经脉俱损，体内真气全无的情况下，朱阳策却发挥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作用，破碎的丹田正以不可置信的速度在一点点恢复，废掉的经脉也在朱阳策真气的滋润下进行重塑，甚至过不了多久，他的伤势就能悉数痊愈。汇聚了儒释道三家之长的朱阳策的确不可思议，即使沈乔只能学到其中两卷，可也并不妨碍他感受到其中的博大精深。儒之方正秉直，道之柔和绵长，佛之庄严明澈，悉数化作涓涓细流在他体内流淌。沈乔不知道这算不算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但他的身体的确一天比一天好。 您恢复的这样好，师父说你应该吃些肉了，他今日买了只鸡回来炖汤。 是我令你们颇费了，等伤好我就去挣钱。 啊，您不用担心这个，其实师父的老人家偷偷藏了不少私房钱，就是不肯拿出来，天天装作日子很苦。哼， 十五你皮痒欠揍啊啊！居然当着别人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，大逆不道，孽徒！ 是弟子的错，您别生气。 哎呦，我这先前怎么会觉得你比初一乖呢？啊，这真是一个比一个不孝，不孝徒弟。 是是是。师父教训的事都是十五的错，以后十五再也不会惹师父生气了。 哼，臭小子就知道说些好听的。 哎，观主切勿动气，这都是沈乔的错。不过为何许久不见初一啊？ 哎呀，今日北市有集会，初一一大早就跑出去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心也成这样。他要是长对翅膀，是不是都能捅天了？ 师兄兴许是看见什么好吃的东西再给咱们带吧。 带个屁，他身上只有几文钱，给自己买吃的都不够。 忽然间地窖里的铃铛就响了起来，铃铛极小，声音也非常微弱，但因观主站在旁边随即就能听见。这是一道简单的开关，铃铛的线连到外面，另一头系在大门入口某处，只要有人从外边进来，线受到轻微震动，地窖里的人也能马上察觉。 是师兄回来了吧？我去看看他都买了什么。 等等，有些不对。 师父，十五，我回来。啊，你是谁啊？ 走了。 先前被沈乔驳回面子之后， 陈宫又两度派人过来，头一回还客气些，说要请沈乔去彭城县公府做客。被告知沈乔不在观里时还不信，观主放任他们四处搜查之后才悻悻离去。第二回对方就没那么客气了，大张旗鼓，趾高气扬。陈宫还算了解沈乔，知道他是个不愿连累他人的性子，便交代下人将观主和那两个小徒弟带回去。沈乔若知道了，肯定会主动上门。谁知观主早有预料，带着两个徒弟躲进地窖，让陈宫的人扑了个空。对方以为观主他们连夜逃走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去交差。初一不像十五这样安静，在地窖里待了几天就有点待不住。这里光线暗淡，空气浑浊，的确不如地面上来的舒坦。正巧碰上城中有集会，他哀求撒娇半天，好不容易让观主答应他出门去逛集市。观主还特地嘱咐他不要回来得太早。这个地窖有两个孔洞供身在里头的人呼吸，最初建造这里的人也赋予其特殊的构造，让地窖里头的人能听见外面的动静，而外面却很难发现这个隐蔽的地方。对方一开口说话，沈乔的脸色就变了。他知道即便初一回来的时候再蹑手蹑脚，以来人的武功也不可能察觉不到。 小道士，你住在这里吗？ 啊，你是谁？ 他是谁？萧瑟，合欢宗门下袁秀秀弟子，我是跟桑景行交手受伤的。 沈乔忍住想要咳嗽的欲望，袁秀秀和桑景行固然有矛盾，可他们都是合欢宗的人，沈乔很难想象萧瑟忽然也找上门会有什么好事。十五还有些不明所以，观主却明白了，他的脸色又青又白，也变得厉害。先前借宿时，沈乔还当这一大二小三人只是寻常道士，直到观主给自己看病把脉，他才知道对方很可能也是江湖中人。不过此刻对方什么身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萧瑟现在找上门，肯定来者不善，而且十有八九是来找沈乔的。 我叫萧瑟。小道士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沈乔的人？ 没有。 小道士，你连撒谎都不会。说吧，他在哪里？ 我不知道。你是谁啊？你快出去，否则等我师父回来，他会打死你的。 你不说，我只好带你回去给桑长老交差了。他现在脾气大得很，那些美人已经被他弄死三个了，我正愁没人能给他老人家发泄火气呢。你可别为了一个沈乔去做这种傻事啊。 地窖那头，观主死死按住想要下床出去的沈乔，力气大的沈乔根本无法反抗，他压低了声音，嘴巴贴在沈乔耳边。 听我说，合欢宗的人嗜杀如命，不会因为你出去就放过初一，只能你们两个人一起死，你留在这里照顾事务，我出去。 沈乔明知对方说的是事实，却无法想象自己安然躲在这里，让别人去面对本是自己去承担的事情。他摇摇头，正想说自己拼死也要保住初一，观主却出手迅如闪电，点了他的穴道，又飞快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他手里。 若有什么事，你就带着十五去泰山碧霞宗，就说不孝门徒竹冷泉在外面收了个徒弟，让他回去认祖归宗，重列门墙。 师父， 我手法不重，再过一刻钟约莫就能解了。沈公子，我把十五托付给你了，你记得这份责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